间。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共同认识一位最近被网友称作中国历史上最牛外交官的历史人物，他就是王玄策。他的一生中几度出使印度，带回佛教文物，对中印文化的交流做出巨大贡献，还把自己在印度的游历见闻写成了一本著作，这就是《中天竺国行记》。那么为什么大家会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牛的外交官呢？他出使西域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故事？赶紧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吧。 公元648年的某一天，皇帝李世民正翻看着御案上的几份文本，这些文本之中啊，其中一部分作者大家很熟悉，就是《西游记》中的主人公之一玄奘法师，而另一部分作者就是本期节目的主人公王玄策。李世民为何会把这两个人呈上来的文本放在一起看呢？很简单，两个人所写的虽然笔法不同，但书写的内容都有关一个神秘的国度——天竺。怎么会那么巧呢？两个人都写了有关天竺的内容，李世民为何又要将他们的上书对比参看呢？这就要涉及到早年间唐朝和印度的联系。 众所周知，玄奘法师和天竺的关系相当紧密。玄奘法师，唐代名僧，法相宗创始人，著名翻译家，也是古代沟通中国和印度最著名的一人。可实际上，他的西行求法之路远没有像《西游记》里的唐僧那么风光。现实中的玄奘法师全程几乎等于偷渡，通关文牒一类的官方文件根本没有。不过也就因此，他是脚踏实地，一程一程从西域到印度，将丝绸之路走了个遍，并且注意收集了沿途的见闻。 值得一提的是，玄奘法师虽然在旅途之上十分的艰辛，但玄奘法师努力学习佛法，也游历了东南西北中五印度，最终凭借着扎实的佛学功底，在佛学辩论会上大放异彩，震动了当年的印度统治者戒日王。而玄奘法师在经历无遮大会之后，带着诸多的佛学经典归国，回国后应皇帝李世民之邀，将他在旅途之中的所见所闻写成了文字，这些篇目后来汇总在一起，就是后人熟知的著名文献《大唐西域记》。这不仅仅是当年唐朝对西域的管理以及和中亚、印度交通的重要内部参考资料，直至现在，《大唐西域记》也有相当的研究价值。 而王玄策为什么会也写到了印度呢？恰恰就是因为玄奘法师名震五印度，戒日王对玄奘的故乡东土大唐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特别是玄奘法师提到，大唐也有一个和戒日王一样的英雄，皇帝李世民，戒日王就更感兴趣了，所以特别派遣了尊贵的婆罗门使者出访大唐，这也是中印之间建立的第一次官方联系。 王玄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 出访印度的。这是唐朝派遣的第二次官方使团，也是最详尽的一次。王玄策身为使团的副使，随同正使李义表一起在印度游历了两年多，不仅仅受到了印度统治者戒日王的接见，也对印度做了比较详细的考察。 据《新唐书·尼婆罗传》记载，李义表、王玄策此行还到达了印度以北的尼婆罗，也就是如今的尼泊尔，并在当地贵族的招待下参观了当地的水火池。据传，这个水火池十分神秘，把东西放在其上会出现冒烟的现象，把锅放在水中一会儿就会烧开。李义表和王玄策大为惊奇，乃至于后来王玄策再次到达尼婆罗又来考察了一次。什么是水火池？据现在考证，很有可能是著名的能源矿藏石油。而尼泊尔官方出版的《尼泊尔简史》提及尼泊尔的石油矿藏，还特别引用了王玄策的这一条记载。 回国后以王玄策为主，将这段经历写成了文本，上书给了皇帝李世民。李世民正好把两个人的记载相互对照，这样也对这个遥远的天竺有了比较完整的印象。王玄策书写的内容后来经过完善，也写成了一本《中天竺行记》，在当年是和《大唐西域记》齐名的著作。后来唐朝统治者干脆以这两部书为底本，编写《西国志》一百卷，这也成了唐朝时期有关西域丝绸之路乃至于中亚印度的权威参考书。很可惜，《中天竺行记》和《西国志》均在宋朝以后失传了，但好在同时代的书籍《法院朱林》中，其中引用了部分《中天竺行记》的记录，我们从中能够窥其一斑。比如这段，大意是摩羯陀国的法律对犯人是不会实行拷打，只是用称重量的方法根据神的旨意判断他怎么样。再如后面这段，大意是根据人的罪行轻重实行刑罚，严重者或挖去眼珠砍掉双手，或剁下指头双脚，如果是负债之类的小事就铐住双脚惩罚的。虽然这本书里的内容还有待考证，但也能看出唐朝人开阔进取的精神，这是研究印度古代社会刑法制度极为珍贵的材料。 以王玄策为代表的唐朝人勇于进取、开拓探索的精神再次显露无遗。如今走出中国，华人的聚居区多称为唐人街，其实也是世界人民对唐朝人进取精神的一种肯定。在这种精神的形成中，王玄策做出了他的贡献。 而此时的皇帝李世民，除了对比两份文献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就在上午，玄奘法师刚刚提出现在急需翻译佛经的大师。 这也难怪，玄奘法师虽然精通汉语和梵语，并且在佛教典籍的方面有着高深的造诣，他也因此被封为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但他此行从印度带回来的梵文经文达到657部，文字量上千卷，堪称浩如烟海。玄奘法师既要主持寺庙事务，又要应对皇上对于《大唐西域记》的诸多疑问，还要下大力气翻译佛经，明显力不能支，急需助手帮忙。当时能翻译佛经的多是西域来的胡僧，他们翻译佛经的顺序往往是从梵文翻译到母语，从母语翻译到汉语，而梵语高深莫测，所以翻译过来信息缺失在所难免。这也就是玄奘法师向皇帝提出请求的原因。面对给自己提供经营西域第一手资料的玄奘法师，李世民显然无法拒绝他的要求。 所以李世民御笔一提，决定再次出使印度，并且圈定了此次出行的正事，担此重任的就是此前已经出使过印度的王玄策。为什么又是王玄策呢？咱们这里必须要提一提王玄策其人。王玄策生年不详，早年间曾在荣州黄水县担任县令，现在荣州黄水县位于现在的广西省，当年正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所以如何处理和其他民族的关系，王玄策有天然的优势，这也正是朝廷多次派他出使印度的原因。此次王玄策被圈定为使团的正使，带着副使蒋士仁等一行人西行，他们的第一站是敦煌。当时的敦煌一方面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同时也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前沿，当年从印度传入中土的佛教扎根甚深，所以自五胡十六国开始，这里就开始建造各种石窟寺。除此之外，这里正好是奔赴西域的要冲，从这里走西域奔天竺，还可以熟悉一下必要的知识，毕竟天竺和大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风俗习惯大不相同。而从古至今，中国大部分的外交官都明白入乡需要随俗，如果因为礼节出了什么问题，这显然是不值的。 对于王玄策来讲，印度是佛教之国，所以在这里王玄策等人驻足下马。王玄策指着石窟寺内的各种造像，给副使蒋士仁以下的随行人员普及相关知识，这个方法的确管用。有了形象以及生动的讲解，蒋士仁以及其他的随员受益匪浅。 当然王玄策选择敦煌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需要再次筹备穿越沙漠的相关物资。西域自西汉的张骞通西域之后，和中原的联系逐步加深，至东汉的班超时期，已经基本形成了东汉王朝对西域管理的制度。西域的最高长官叫做西域都护，但随着汉朝的灭亡，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掌控能力减弱。但到了唐朝时期，李世民再度平定西域，用安西都护府又一次宣告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理，丝绸之路的东段也再次畅通无阻。所谓的安西都护府，其实就是唐朝授予西域的军政机构。公元640年，唐朝为加强对西域地区的控制，于高昌设立，后移至秋瓷（今新疆库车），管辖天山以南至葱岭以西、阿姆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还统辖安西四镇秋瓷、于田、疏勒、碎叶的重兵。然而，西域恶劣的自然环境只能适应小规模的商队通行。王玄策等人此次不仅要出使印度，还要沿途拜访中亚地区的各个国家，准备的礼物甚多，所以行李负担很重，必须预备足够的水和食物，才能稳妥地经丝绸之路横穿西域和中亚的沙漠、戈壁甚至雪山。王玄策、蒋士仁等人为此费尽了心力。 好在此时的西域有安西都护府这样强力的保障，所以在途经这段天堑之时，王玄策等人算是有惊无险。在拜访了中亚诸国之后，王玄策等人一路向南，踏向了此行的最终目的地印度。 对于印度，王玄策第一次的印象是非常好的，因为崇拜东土大唐来的玄奘法师、中印度统治者戒日王施罗益多对唐朝的使团也是礼遇有加。也正是因为戒日王的肯定，王玄策等人游历了东南西北中五印度，甚至踏遍了印度的名山大川、古迹名胜。比如王玄策就曾经在著名的奇都觉山留下过文字的印记，也在马哈菩提寺立过碑，也就因此此次踏入印度，王玄策仍然信心满满。此次任务明确，等拜见戒日王之后，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带着使团的人回国复命了。回想至此，王玄策不禁心驰神往，可令王玄策没有想到的是，此次他将不会有机会悠闲地在印度游历，一场塌天大祸

当年的唐朝在丝绸之路上名声很好，这才是中国式外交的典范。 王玄策所处的时期正是唐朝和吐蕃国力双双上升的时期，所以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段基本在唐朝管理下畅通无阻。虽然此后安史之乱，唐朝国力大损，对西域丝绸之路的控制也有所减弱，但西域对唐朝的认同感并未改变。吐蕃趁着安史之乱，唐朝自身难保的机会，出兵掐断了中原和西域都护府的联系，但此时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和认同感使得安西都护府成为了一个坚固的堡垒。据学者考证，即便和中原失去了联系，安西都护府仍然在西域孤军支撑了几十年。而此后虽然安西都护府不存，但西域对唐朝的认同丝毫没有减弱。到了唐代后期的公元851年，河西人张议潮率部归唐，唐朝的影响又一次深入西域，即便他已经是内忧外患。至今唐朝仍然在很多人的口中是一个完美的朝代，其实在很多的方面唐朝也许并没有那么完美，但唐朝的性格以及对外的影响力的确是历史上不可忽略的。而这种名声恰恰是以国内的强盛为基础，以王玄策等人为首的外交官向外传播的结果，而这个传播的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后人有诗赞之曰：壮志明中华，旌旗为汉勋，国风扬异域，锐气卷胡尘。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故宫养心殿的242件珍贵文物将在7月百家山东博物馆推出2018年暑期重磅大展中正仁和走进养心殿展。这次展览将在现代化的展厅中以场景复原再现的展陈方式将养心殿展现在公众面前，观众与养心殿不再隔窗相望，将有机会在近距离观赏文物，捕捉生活在历史另一端的封建帝王们在养心殿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次展出的文物涵盖玉器、珐琅、陶瓷、家具、书法、绘画、碑帖、文房等多个门类，向观众全面展示了故宫养心殿的精彩故事。展览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本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谷歌艺术文化项目合作正式启动，这次合作具体包括上线100件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藏精品，徐悲鸿先生的约200件国画、油画、书法、素描精选作品以及文献资料。谷歌还将采用10亿像素超高分辨率相机对其中包括12件徐悲鸿先生最为重要的作品以及15件央美美术馆最具代表性的馆藏作品进行拍照，每一幅图像都可以在不断放大中揭示探索无穷的细节，每一幅作品的笔触甚至画布的底纹都可以被清晰地观察到。下周二的节目中我们也将有请相关的专家为我们带来更加一手的消息，敬请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6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上，一幅入选展览的作品因涉嫌抄袭而被原作者和诸多网友举报。最近中国美术家协会发布声明，取消抄袭画作的入选资格，并将这幅抄袭画作撤出展览现场。这幅被撤下的画作是水彩画作品《国风》，署名为郑硕。在针对本事件的声明中，中国美术家协会除了对郑硕抄袭行为进行严厉谴责外，也重申了将坚持保护美术家对原创作品的著作权。再来关注展览方面，最近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成立仪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来自一带一路沿线18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美术馆和重点美术机构的代表共同出席了成立仪式。 与此同时，包容与共进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艺术展也正在进行，展出由中国美术馆收藏的14个沿线国家的17件艺术精品。天津邮政最近陆续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纪念大龙邮票发行暨天津开办邮政140周年。2018年，适逢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在今发行140周年。为了彰显大龙邮票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回顾大龙邮票的发行历史，特别策划并举办的这次系列纪念活动将从6月初持续到7月末。据了解，这次由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中国海关博物馆联袂发起的，联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共同举办的龙行华夏国脉传承大龙邮票诞生140周年文物珍品巡展，也将在7月24号在大龙邮票的首发地天津启幕。随后这次展览陆续在北京、营口、烟台、上海展出。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俄罗斯的城市为了迎接世界杯，推出了一项特别的安排，那就是让这座城市的博物馆在比赛日的晚间开放。但这个效果似乎事与愿违。据了解，因为在周六克罗地亚与尼日利亚队的比赛后，在晚间特别开放的博物馆门可罗雀，这一颇具文化气息的安排将被搁置，只有不到5个观众在比赛后来到了博物馆参观，证明这个想法并没有那么受欢迎。侏罗纪世界2正在热映，暴走的恐龙，狂奔的人类给人视听震撼，影片中的帝王迅猛龙让人眼前一惊，与电影不谋而合。6月18号，中美澳恐龙足迹考察队的专家学者宣布，在山东盐城发现了一大型恐龙足迹点，多达300多个，是1亿年前的恐龙生活的痕迹。侏罗纪世界2中出现的迅猛龙狼群特征在这次发现中被印证，迅猛龙属于小型恐爪龙类，这批足迹中有70多个四道平行的小型恐爪龙类足迹，这印证了小型恐爪龙类的群居特征。此外，这也是世界上首例群体性小型恐爪龙类足迹。下大雨除了能让空气更清新更湿润，居然还能让文物重见天日。伊拉克当局最近宣布，巴比伦省最近降下了倾盆大雨，在这场大雨中竟然冲刷出当地波尔西帕考古遗址的75件文物。当地考古表示，这些文物包含赤陶器、古钱币、金属器物等，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47年到公元224年的安息帝国，但具体的年代还需进一步的测定。因降雨出土文物在伊拉克并不罕见，当地考古官员称，去年也有1000件文物因大量降雨而出土。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最近发布通知，北京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上限将上调到6096元。此外，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方面还表示，将继续延长北京地区阶段性适当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存缴比例的政策。北京地区企业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在 5% 到 12% 范围内自主确定，执行期到2020年4月30号。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的通州到大兴段全长38公里，这个月的月底将具备通车运营条件，建成后将在京津冀多个重要城市间形成快速连接通道，首都环线高速公路也将实现全线成环。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国贸地铁站的拥挤状况有望得到改善。地铁国贸站将实行快速换乘通道改造工程，并将结合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改造工程一体化设计，这也是全国首例地铁换乘站与周边建筑一体化改造工程。据介绍，一体化改造工程将在1号线和10号线国贸站交叉口的西北角新建一座地下换乘大厅，同时新增并改造7条换乘通道，使1号线国贸站和10号线国贸站全部与新建的换乘大厅直接连通，整体工程预计2021年完工。 记者从市住建委了解到，市住建委开发了手机端投票系统北京业主手机应用，将实现投票表决、评价物业、投诉报修、通知公告等功能。朝阳区东湖街道的上京家园小区将成为北京业主手机应用的首个试点小区。依托市住建委房屋权生命周期平台，通过输入身份证号码和房产证编号实现业主实名认证，只有完成实名认证的客户端才能具备在本小区进行投票的资格。投票结束后，系统自动计算结果。据了解，试点成功后，北京业主手机应用将逐步向本市其他小区推广。除了业主投票可以在手机上，以后找大夫也可以打开手机，通过定位找到距离自己最近的知名中医大夫了。而且您还可以通过手机请这些知名中医团队直接问诊。伴随着市中医管理局牵头的零一地图上线，333个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东直门医院、西苑医院等八家知名医院的中医服务。出诊医生学科覆盖针灸推拿、骨伤、妇科、儿科、呼吸科、脾胃科、内分泌科、耳鼻喉科、风湿科等多个学科。市民们关注名中医在身边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随时定位查阅名医地图，一键预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的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6:30，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明天我们节目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北京的往昔时光，风物人情，总是引人回味，因为其中有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的文化和魅力。今年3月，一本叫《京华忆前尘》的散文集出版了。这本书的作者陆欣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也是一位老北京。他对北京有着怎样独特的记忆？他笔下的北京的公园承载了哪些光阴故事？老北京的饭店美食又能品出怎样的地道京味？城市文化范儿就和您一起《京华忆前尘》。 雷动，日月累累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痛苦厌倦血气如虹， 我的灵魂在笑却在笑，日月的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闪耀，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序。